时春天来了，绿绿的、小小的草原上长满了小草，红的花、黄的花、白的花，山坡上开满了小花，小花和小草向春天问好。